香港曾经是远东足球王国，香港曾经出现过黄金一代的足球球员，香港球队亦都曾经在亚洲的足运史上面创立辉煌的成绩，我们亦都出产过球员代表过中华民国，这段历史很值得大家回味欣赏。 又到何容興的足球世界時間啦，咁啊，今次咧又係托阿興哥嘅面子啊！ 我千祈唔好咁講， 請到我哋即係最 尊俾面啫， 最尊敬嘅梁守先生， 多謝你。 香港咁多大嘅商家，咁多大嘅集團，點解都搞唔起嗰幾隊波咧？ 其實若果要搞，冇得搞唔起啊！ 因為咯， 你所以好多，誒、哎、好多人有錢。好多真係好多人有錢啊！佢又冇興趣啊！你諗下，我唔記得你記唔記得港燈啊？港燈 係 早升上嚟甲組。港燈如果係早一年，唔係輸咗俾流浪，升唔到班，因為你記下以前嘅港燈就係英國人做老闆噶嘛，好中意足球嘅嗰陣，請曬好多甲組嘅球員落去踢粵組，升班輸咗場波，升唔到班。第二年都升上嚟啦，嗰陣就啱啱賣咗俾阿李生，李生 所以佢又 佢唔中意足球，咁玩咗兩年咪唔玩咯。如果當時已經係喺咗甲組，有咗成績出嚟俾你睇，點會唔做啫？ 一代鋼門何容興的足球世界，逢星期二晚上10:00。 好好，各位美港嘅益友，你哋好啊！喂，嗱，咁今日我哋带你嚟呢度咧，系橙园啊 ，Garden Grove， 就唔系带你嚟喺麦当劳啊！啊，我 zoom 一 zoom 过去先，喺麦当劳嘅对面呢度168咖啡啊！嗱，168咖啡咧，先前咧就闩咗几个月噶啦，咁我今日咧嚟睇咧就开翻喎，啊，咁咁168咖啡做咩嘅咧？佢咧就係、是、啲先前都好受爭議噶啦，就係、是、啲越南無上莊嘅咖啡店。咁越南無上莊咖啡店咧，咁其實就佢就基本上就冇酒牌，所以佢就只賣咖啡同埋椰青嚇、啊、之類嘅嘢，或果汁。但係其實就有少少掛羊頭賣狗肉嘅。咁因為裏邊咧就係、是、唔止嗱、啊，香港有啲女仆咖啡啦，但係佢呢啲唔止係女仆咖啡。佢直頭就係無上莊，咁但係佢又唔係完全無上莊嘅喎。佢裏邊咧就係、是、你可以你可以叫嘢飲啦。咁然後咧，跟住佢就幫你斟茶遞水啦。咁你遞水之後咧，遞水嗰嘢咧，佢就會攞開佢個 bra 或者攞開佢條底橫，咁又俾你夾下咁樣樣。咁然後你又打上去，咁、那個 style 就咁樣樣嘅。咁咧正如我所講啦，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咧，加州咧就已經封咗好幾個月噶啦。咁樣咧，好多咧色中我鬼啊！我就唔想影佢哋個樣啦。頭先我啱啱喺度嘅時候，嗱，而家呢啲煙鋪啊，呢啲都開翻噶啦。咁隔離嗰間SPA 咧就未開嘅。咁而家就睇下呢度咧，就都幾多人啊！咁啊，好多人咧都又走緊，又入去168咖啡呢度啦。嚇，頭先我哋都啊，唔想影啲嚇，唔想影啲啊啲朋友啊，啲朋友嗰啲樣啦，咁樣。咁咧呢度咧啊，頭先我就目測就見到啦，好多人就戴住口罩入去，就戴住口罩入去飲咖啡喎。咁我唔知點樣飲啦，有啲仲戴埋啲 N95 啊咁樣入去，咁就。但 anyway 啦，我就頭先咧就喺出邊見到啲花牌，就非常好生意。啲就今日應該係今日重開，咁就嗱睇下啦，咁就應該就今日重開啦。咁啊頭先有花牌啦，有食蕉啦，咁我喺度影緊嘢，食蕉就一定係趕我出嚟噶啦。啊，咁我就唔行咁近啦。嚇，咁啊一路都有人入緊去，但亦都唔想影佢哋啲樣啦。嚇，咁 anyway。呢、这個就係、是、嚇、啊、橙園重開嘅第一步啊！咁由於佢係屬於咖啡店啦，咁又冇酒牌啦，就唔算係酒吧啦，所以咧佢係可以重開嘅，同埋可以 在堂食，即是叫堂食，我不知道是不是堂食的女兒，堂食的女兒就可以重開的，就是加州重開的第一步了。這樣的就不止橙園的，現在呢洛杉即是加州裡面呢53個縣裡面有47個縣是獲批重開，就橙園是其中一個。其實周圍洛杉磯縣的周圍，例如是河濱縣、聖伯朗丁奴、Riverside、這個 Ventura、Santa Barbara、Saint Diego 都可以重開的了，這樣就只不過洛杉磯縣自己就不可以重開了，但周圍周邊的五個縣都可以重開，咁啊，即係代表啲人又可以翻翻工啦，啲女女又可以翻翻工啦，咁樣樣嚇。咁啊喺呢度報道咁多，因為我今日啱啱就行過呢度，咦，見到有花牌，即係代表 re grand opening 啊，就咁樣樣啦嚇。同埋出邊都好多車泊咗喺度。好，講住咁多先。喂，各位美港益友，你哋好啊！咁啊，今日我哋嚟到呢度洛杉磯啊，洛杉磯近郊啊，一個華人社區嘅聚居地啊，喜瑞都 Sorrento 嘅一個摩。咁啊，點解會嚟到呢度咧？咁啊，因為咧，我收到個 email 啦，啱啱前日嚇就話咧，呢個週末啊就會重開啊呢個摩。咁啊，因為我係嗰啲啊，即係嗰啲草分嗰啲 member 啦，咁所以我成日嚟呢度 shopping 嘅，以前就嚇。咁啊，睇下呢度啦啊，我俾一俾大家睇。嗱，咁而家睇到咧，佢開翻即係有啲車喺度啦。其實以前嚟講咧，呢度係泊滿曬嘅。呢度咧根本上週末星期六嚟講咧，係冇可能揾到泊位嘅。票泊到去嗰邊，甚至係過咗嗰條街嚇。咁但係因為發生咗兩件事啦，一就係喺年初嘅時候 ，Sears 咧就倒閉啦。咁所以而家 Sears 呢度本來 Sears 嚟嘅，佢而家呢度冇曬噶啦，冇曬車噶啦嚇。咁我去到另一間百貨公司啦，呢邊叫做南翼啊，東翼啊，北翼嘅另一間百貨公司 Lostrom 啦。咁 Lostrom 而家呢度咧，你睇到嗰啲帳篷咧，就係啲人喺嗰度 curbside pick up， 同埋啲人咧就係控制啲人群嚇。但係而家根本就冇人群啦，但係佢已經 set 好曬啲set 好曬嗰啲食蕉啊，嗰啲隊啊，即係嗰啲。即係預備，如果有長龍嘅時候咧，啲人就喺咗邊排嘅咁樣嘅嚇。咁、我而家入去啦，咁啊睇下其他鋪頭啊，Uniqlo 啊，嗰間叫做Macy 啊，或者其他嗰啲有冇開啦嚇。嗱、而家入到嚟個摩裏邊呢度咧，都係得小貓三幾隻嘅，非常冷清啊。咁頭先出邊有個人守住個門口咧。就要大家戴口罩先准入嚟噶，吓个个都一定要戴口罩先可以入呢个室内嘅。咁其实好多铺头都冇开，但系有啲就有啦吓。Lostrom 咧，其实佢喺嗰边开咗个 curbside pickup， 但系咧通入嚟摩呢度闸咧系闩咗嘅，即系连埋我最中意隔篱嗰个咖啡店咧都闩埋啦。啊 ，Lostrom。營運嗰個伊巴嘅咖啡店都閂咗啊！我好中意食呢間嘅雪糕，今日都唔開啦，都閂咗啦嚇。咁基本上好多鋪頭啊，都係閂咗嘅。即系咧，佢依家咧，佢洛杉磯縣咧就頒布一個指引，你就要跟足個指引做足曬，你先可以開。就佢有條件咁俾你開，但系你就要做足指引。嗱，頭先咧，啊 Michael Call 呢度都閂咗。嗱，頭先咧。我就去過另一個嗰啲 local plaza， Ross 啊同埋 Marshall 呢啲咁嘅特價店咧都未開，但係佢裏面咧已經係無權拆掌啦，好多人，我以為開咗啦，因為好多人喺裏面，原來咧嗰啲人係做清潔嘅，佢已經咧額外請咗好多臨時工喺裏面做呢個 deep cleaning， 同埋將啲嘢貨物擺疏啲啊，咁樣準備就係、是、符合呢個縣政府洛杉磯縣政府嘅。新規定就重開嘅，但係就未符合到，所以就未可以重開住。平時咧 ，Apple Store 係好多人噶，排到出嚟噶，都未開今日，仲想入去玩下添。嗱 ，Forever 21呢啲咁嘅大型百貨品牌咧、都有開嘅，但係佢係同 Lostrom 一樣咧，就 唔對摩嗰邊嗰個門口開，就對街嗰個門口開，就唔知點解啦，可能就想減少人流啦，咁所以道閘係閂咗，但其實裏面係開咗嘅。Cheesecake Factory 嚇，堂食仍然係閂門啊，淨係做外賣。咁啊，以前都中意喺呢度食下嘢咁樣，喺呢度都幾好情調嘅 patio seat， 但係而家全部閂曬啦。佢裏面可能要作出某啲調整啦，可能裏面酒吧啊、其他嗰啲台啊、凳啊要擺疏啲啦，要符合到加州洛杉磯嗰個新嘅指引先可以重開。嗱，而呢間啊，呢間電影院啊，呢間架勢以前咧。啊！呢間叫我叫做一條龍服務嘅電影院啦，因為佢裏面有埋托兒嘅，啊，同埋 3D、4D， 啊 ，4D 就冇啦 ，3D 同埋即係幾新嘅啲戲。啊，呢間電影院 Happens 都刪咗啦，仍然繼續刪咗嚇，咁、啊、即係裏面個托兒都刪埋啦，托兒服務。嗱、啊，佢而家啲鋪頭都講到明，如果唔戴口罩咧，係唔准入嘅。好啦好啦，嚟到美食广场啦，美食广场而家啲台凳搬走晒呀，唔俾坐喺度食呀。咁睇下啲铺头啦。睇下先，日式铁板烧就删咗啦，披萨就删咗啦。咁呢间热狗又有，热狗都删咗啦。另外嗰间韩国 barbecue 就有开。咁呢间食 buffalo wing 都删咗。熊猫快餐都删咗。subway 呀嗰啲Mongolian barbecue 都删咗。kicking crab 就有开啦。這個 Kicking Crab 咧，呢間咧食炸嘢嘅 Cajun， 呢間又開，泰國菜又刪咗，啊，泰國菜都刪咗嘅，啊，咁啊，總括嚟講咧，七成都刪咗啊，第一都刪曬喎，啊，我本來啊想，你知我啦，好中意食泰國嘢噶，本來想食泰國嘢，呢間都冇開啦，唉。冷清清啊！其實你睇到咧，好多鋪頭咧都可能啱啱先請翻啲人翻嚟，即係而家叫人翻工咧，都係一個嚇、啊，都係一個難題嚟噶。即係啲人喺度嗱，而家佢喺度抹緊呢個果汁機啦，咁啊準備開啦。但係你都要嚇、啊、deep clean 啦、啊，嚇、啊、呢、這個 Andy Andy 咧又未開得 ，Cinnamon 就開咗啦嚇，即係可能佢清潔完就開啦嚇、啊。但係都唔係好多人食住，平時呢話排長龍噶食 Cinnamon。迪士尼都刪咗嘅，點解迪士尼刪咗呢？其實主要原因咧，因為迪士尼呢間除咗賣迪士尼啲公仔同埋衫之外咧，佢裏邊咧通常聚集咗好多小朋友喺度，可能過幾兩個鐘頭喺裏邊㗎，因為佢裏邊有個小小兒童樂園，同埋有個嗰啲大銀幕電視喺度播迪士尼電影，咁樣咧通常都好多細路喺裏邊嘅，佢就可能要整理一下裏面啦，嚇點樣先可以有 social distancing 嚇、啊，然後先至考慮開唔開。一間我好中意嘅鋪頭啊，微軟啊 ，Microsoft 店都冇開啊。對面嘅嚇、啊、山寨名創優品都係閂埋嘅。啊，珠寶店有開喎、啊，仲做緊清貨啊，二五折啊，會唔會就嚟接埋咧？真係。Uniqlo 咧 ，Uniqlo 就刪咗啦，本來想入去買衫嘅，唉，九成嘅商店都刪咗，冚，啊 ，PF Chain 係刪咗嘅，但係佢裏邊有人做緊嘢嘅喎，吧廳打喺裏邊嘅，咁啊，我相信係準備就快開嘅啦，啊，我唔知佢裏邊係咪比較嚴格啲咧，因為 PF Chain 本身咧係有酒吧嘅。咁、那個酒吧佢有個規格噶嘛、啊，可能啲人就唔可以坐咁密啦，咁樣啦，咁啊應該係準備開噶啦 ，PF Chain。嗱、啊，呢啲做按摩嘅全部勒令要刪曬啦，唔可以再做按摩啦。嗰啲機動遊戲啊，嗰啲賣糖果啊，呢啲咧，呢啲扭扭蛋啊，呢啲咧，全部都要刪曬。咁就。Maze 原來都刪咗喎。咁總括嚟講啦，我收到個 email 呢就話好高興個摩重開啦。咁但係其實當我嚟到嘅時候呢，九成嘅鋪頭都開唔到啦，未開到啦，或者準備開啦。有啲就見到有人喺裏面喺度、啊、做緊清潔，就未開到嘅。但係唔好忘記今日禮拜六嚟㗎喇喎，應該平時禮拜六係最旺嘅。 而家都搞成咁啦。唉，咁我今日咧，本来想嚟做几样嘢咧，都做唔到嘅。一就系想去啊 Uniqlo 买翻啲衫啦，跟住咧就想食啲泰国嘢啦，跟住就想食饮杯甜品啦，咁样样都做唔到嘅。咁我冇计啦吓。呢、這个魔咧，平时我可以吓、玩下去 Microsoft 嗰度玩下，去 Apple Store 嗰度玩下。咁啊，買嘅嘢啊，咁樣咧可以寬度一個下午嘅星期六嚟講。咁啊，而家我十分鐘就行完啦。好啦，咁我翻屋企啦，真係冇嘢搞啦。不過都好高興見到咧，佢哋而家啊，即係制定咗好多新嘅規則啦，啲嘢就清潔咗好多啦，同埋一定要強制性啲人戴口罩先可以入呢個摩啦，同埋每間鋪頭都係差唔多，每間鋪頭都強制性。要戴口罩先可以入去買嘢啦，嚇！咁呢件係好事嚟嘅嚇，即係差唔多係一個全民喚醒啦，喚醒我哋嘅衞生啊，我哋嘅衞生質素嚇。好啦，講住咁多先，多謝大家收睇。 誒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天下波經嘅 Cyrus 啊，大家好耐冇見啦嚇。咁啊，自從咧三月十一號咧。NBA 咧就暫停咧，佢嗰個賽事之後咧，而家到五月廿幾號成兩個幾月啦，咁啊冇 NBA 睇，冇賽事睇啦，咁啊今日咧我就嚟到呢、這個downtown 呢個 LA Live 同埋 Staples Center 前面咧，即係俾大家睇下，咁真係水靜河飛啊！咁啊，而家俾大家睇下出邊啲環境啊！嗱，而家就俾大家睇睇啦，今日係五月廿八號啦。咁啊，照計嚟講咧 ，Staples Center 應該係好熱鬧嘅，因為而家咧，照翻個今季嗰個進度嚟講，應該就係打緊呢、這個西岸嘅 Conference Final 嘅，咁啊或者差唔多打完啦，咁啊變咗照翻今季形勢嚟睇咧，應該就係好大機會就係湖人對快艇嘅西岸嘅決賽啦，咁啊可能今晚已經喺呢度打緊呢、這個。正常嚟讲，应该喺呢度打紧呢个好热闹咁样喺度睇紧波。今晚就应该可能有机会开赛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个武汉肺炎啦，同埋加州要 shut down 啦，要呢个 stay at home 嘅 order 啦，冇得大型嘅体育赛事咧，亦都冇得举行啦。咁啊，所以变咗咧，今日真系水静河飞。我净系见到咧，有啲人喺度跑步，或者可能嗰啲人咧喺呢个附近住嘅，我出去行下，即系未试过 stable center 咧，系直头。封住晒唔俾人行嘅，咁啊真系，但系又睇到啲伤心嘅，因为记得咧上年四五月嗰时咧，我仲同班天下波经兄弟咧走嚟睇季后赛嘅，睇呢个快艇对呢个 Golden State 嘅季后赛嘅，咁啊好开心啦，又怼酒又食嘢喺度吓，咁啊而家真系冇波睇，真系好惨啊！咁啊睇翻呢个左手边咧，左手边呢边咧就系、是。左手边呢边就系好多唔同嘅酒吧啊、餐厅咁样噶，有好多好出名嘅餐厅都喺度噶。同埋咧，即系咧佢咧，啲人咧睇波之前或者之后咧，都会嚟呢度消费。咁啊，佢嗰个经济咧都好犀利噶，即系嗰个消费经济都好犀利噶。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我见到咧。最近咧，奧尼爾好似上年定係今年嘅時候咧，開咗一間咧新嘅餐廳啊，咁啊以佢名嚟做主打嘅，咁啊冇機會入去試下，咁下次如果重開翻嘅話咧，希望有機會試下啦。同埋咧，上面咧有間酒吧咧係可以打保齡球噶，佢夜晚咧仲埋波，好正啊！又保齡球，又好似 disco， 又係酒吧咁樣嘅，咁啊好多人去噶。咁啊，睇翻啦，就算如果 NBA 球赛咧，今季开始开翻嘅话咧，都唔会喺翻呢个Staples Center 继续啦。咁样尽快下季嘅话咧，就起码到十二月，听到最近消息就起码到十二月咧，佢先重开嘅。咁啊，希望到时咧，十二月嘅时候咧，可以多啲人，即系个。LA Live 同埋 Staples Center 啦，个场面睇波热闹啲啦，希望佢可以逐步回复翻以前嘅风光啦，同埋多啲人嚟啦， 係嘛？咁啊，今日咧就影到咁上下啦，希望NBA 球季咧盡快恢復翻啦，同埋夏季大家可以盡快翻嚟睇波啦，唔使咁悶啦。OK， 啊，今日影住咁多先，下次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有声有声， 有声有声啊！ 我们可以计数啦。 好，我们可以计数啦。咁咧，咁啊，我哋咧。先講一講啦， 今日都爆曬啦。 先講一講，第一個題目先啦。就係講下特朗普咧開始有回應啦。有回應到 大把嘢啊佢。 嚇，今日好多嘢回應啦，兩樣其實主要兩樣嘢嘅，一個咧就係講香港嗰、那個港版國安法去俾個回應啦。 係啊， 就將會。 即係變咗一國一制，同埋解除咗呢、這個特別貿易關稅嘅status。 個 status 啦，因為佢嗰、那個，因為嗰個成個 嗰、那個地位，那個獨立地位就 獨立地位已經唔同咗啦嘛。喂 ，Cyrus， 又要幫你拉翻出嚟啊！因為咧一多人嚟， 跟住 縮咗水。 咁另外咧，佢就係、是回應就係同呢個大陸咧，就係、是、唔會再去以佢為一個友善嘅貿易夥伴啦，因為佢喺度即係佢呢個共產主義擴張啦，呢、這個社會主義咁就對香港進行打壓。同埋咧，就過往咁多年咧，喺呢個貿易嗰度咧，都係剝削咗美國好多嘅利益嘅。咁就同埋佢喺呢個武肺嘅事件嗰度咧，就不但止去隱瞞世界同世衛啦，而且咧仲去叫要世衛幫佢咧嚟到係去隱瞞疫情，導致咁多全球咁多人100万人以上係嘛？美國就10万人以上係嘛？ 係啊， 嘅死亡啦， 十萬人啦，咁佢需要。佢唔 Sarah 死喺街啊？ 系啊，我 佢唔系， 我而家 你喺条马路度做 live， 佢嗰个系特警嚟嘅，佢嗰个系 我而家日本涉谷啊！ 你系突击采访系咪？特地记者， 我系突击采访啊！ 哦，好，我哋好开心有一个 帮搵个日本靓仔嚟上电视，唔该。幫我嚇揾個揾個格哥衣嘅男人上嚟， 屌我咪係咯，屌你真係，我咪係咯， 我成日都想聽下三上阿丫媽爹有冇機會， 乜嘢啊？唔係咁叫噶，係有咩爹啊？咁樣 有咩爹啊？ 我要高清嘅聲音啊！我 download 咗落嚟做手機鈴聲啊！ 你 我feather 蒙曬嘅，所以就可能佢嗰度即係信息，佢可能嗰度信息都會用多咗， 用多咗信息嘅，係 有啲迷幻嘅 feel 仲好咯。 我發現咗一樣嘢喎，點解你可以剪到頭髮嘅？ 事在人為嘅啫。 佢其實係咁嘅， 唔係而家好多啦，而家好多啲剪髮師我去。去佢嗰個車房度剪噶嘛？ 哦，係咪你哋關 注嗰啲先可以啊？ 咩我 county 同我 county 冇关嘅，我相熟噶嘛，我识人噶嘛，我识人噶嘛，可以去嗰、那个理发师系本身已经退咗休啦，佢唔系成日做嘅，不过去做咧就去个车房入边做，咁啊好剪好快，即系男仔剪头15-20分钟搞掂啦，好快啫嘛。 嗯， 几个礼拜剪唔剪啦？ 咁样样。 不過好似講翻啦，我哋嗰個特朗普嗰個回應啦，我哋美國個回應啦，對啊港版國安法個回應嗰時咧，嗰個阿大媽，我阿華大媽， 哦、 阿大華 大媽，我又出咗聲啊！ 佢哋梗係有出聲啦，佢哋 咁快，因為呢個係好似4小時之前嘅喎，4小時之前，依家 佢哋喺 Twitter 嗰度 嗰邊就係現在已經上晝9點，佢哋啱起身啱翻工啦，佢哋依家佢哋講咩啊？ 佢哋例牌嘅啦，喂，又走咗去啊，條友！ 唉，我都系唔好出声嘅，我一出声佢就惊到我走咗。 唔系，佢啲信息薄弱啫，佢啲信息薄弱吓。 啊，你我唔系，我应该话我影响力够大，所以吓亲啲旁人走晒。 哎，hello， 阿Sunny嚟啊，Sunny嚟，哇，Sunny， hello Sunny， 阿Sunny头先见咗我之后走咗两镬啊，所以我都系唔出现啦。 哇，Sunny，你个背景有个雨姐系你家喺度食啦。 见到我出现咗之后，已经其实食咗两次啦。 唔系我头先喺度整紧嗰啲 spingola 啊嘛，即系冇嘢做啊嘛，屋企。 你今日系你屋企个后花园啊？ 系啊系啊。 哦，咁正啊！喂，但系你有啲背光喎，你可能咧调一调个镜头就会啲颜色好好多啦。吓， 背光就系 OK 啦。OK 啊 ，OK 啊，高啲啊 ，OK 啊，高炒就最好啦。你高炒你高炒你又唔会见到你个双下巴。 双 下 牌， 双下牌好嘢嘅， 双下 牌 好嘢， 双下牌好嘢嘅，幸福嘅男人先有双下牌。 啊，你睇， 啊，知你幸福啦，睇你啲相，睇你啲 Facebook update。 佢哋三个男人都幸福啊，三个都有双下牌。 Silas 几幸福，哇，嗰个下巴。就嚟第三個出埋嚟啦。 OK， 咁啊，特朗普就即係回應咗國安法。咁你頭先話阿華大媽又出咗聲，佢哋又講咗啲咩啊？ 佢哋又 係， 佢哋又係講咩咯？佢哋又係都係嗰啲咧咩？我哋國家內政啊， 佢都係呢個噶啦，冇新嘢 啦。跟住又話翻，又話翻你哋嗰、那個。 又系 美國點樣去 干預？又係你多事，又係你多事。 做乜 干預？麻煩製造者，呢個全世界麻煩製造者，呢個多次已經冇觸犯多次嗰啲咁係嘛？ 係啦，就係嗰啲嘢啦。係 咪搞錯啊？我都背到啦。 次次都係講啲咁嘅嘢，係嘛？咁 下次揾我嘛，我幫你嘛。 咁啊，所以跟住咧，其實最仲有一樣嘢咧，最過癮嘅咧就係。原來我哋係俾緊450 mil 啊！ 哦，呢、這個俾烏 啊，俾世衞，我哋原來俾緊450 mil。 450 mil。 大陸咧，呢、這個發展中國家咧， 嚇、 啊，世界第二經濟體咧，係俾緊50 mil。 係咩？唔係40 mil咩？好似40喎，好似我哋係俾11倍喎。 係啊，我哋係 450 mil。 50 mil。今日佢嗰個記者招待會，佢話50咁。 係 哦，咁樣樣 嚇 嚇，咁即係1/9，即係9倍啦。我哋9倍啦，俾咗。 係啊，所以我哋係俾得好多噶。 睇先，即係咧，美國係俾緊45,000億，而呢、這個4.5億啊。 其實 而大陸俾緊4,000萬嘅啫。 其实咧，有冇呢个武汉肺炎咧，都唔应该俾咁多佢嘅。就算冇呢个武汉肺炎咧，都唔可以俾咁多佢嘅。我哋美国， 因为 讲晒 都唔同，因为系咯，啱比例啊嘛。 因为人口啊，定系 GDP， 定系 唔系？屌啊！佢呢个系捐献嚟，即系做乜俾咁多佢啫？呢个捐款嚟噶嘛，大佬啊，呢个捐款嚟噶嘛，俾咁多佢做咩咧？做乜事？真系。 即係俾就係人情，唔俾就道理啊！你意思啫？ 冇錯啦，係啦，係啦，都係捐款嚟噶，俾咁十多嚟做乜先？ 係咪？咁所以依家都收得好有道理啦。 咁啊，你又唔可以怪曬對方，你美國自己有時都戇居，唔需要俾咁多啊！真係。即係而家係要褪態，而家要減啊！ 特朗普好嘢。依家啲會唔會啲嗰啲特朗普啲反對者可能好憎我？ 實咧，我想知道咧，可唔可以歸因每一個國家俾同一個價錢咧？ 又好難嘅，因為有啲國家真係好 捐款嚟， 有啲好細嘅，有啲國家即係 呢個捐款自愿性啊，大佬啊！ 唔得噶，你埃塞俄比亞又俾450億咧，俾唔到噶嘛？ 係啊， 咁咪大家平均俾咗咁多咯。 佢係計嗰個， 呢個係自愿式噶嘛？ 佢係計 而家美國嘅經濟都咁差，咁你仲要俾咁多嘅話，係一個負荷嚟噶。 唔係，咁佢依家就作出咗，就係話佢依家我斬曬唔俾咯。之前都仲係話出信俾譚德塞話，即係生日表態。咁但係依家就即係好乾脆啦，完全就話佢同呢個世衛就係唔會再俾錢啦，唔會再同佢係即係合作啦。咁佢哋美國就會再去揾一啲其他新嘅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嚟到係即係再坐埋一齊咁樣啦。咁都係好嘅，即係特朗普嘅。 但你睇到新聞咧，嗰啲咧係咧係譬如咧啊世衛入邊咧啊陳布富珍咧雞珍嗰啲咧，如果出外訪嗰啲咧。佢使好 Q 多錢噶，又唔知仲住乜 Q 總統套房啊，又唔知即係使費係好多嘅，又住頭等機票啊，嗰啲係因為我哋之前咁巨大嘅捐款咧，縱容佢啫嘛，而家使大咗個頭， 係 咁啊！最主要咧，其實點解呢個其實點解喺香港？出個國安法，美國是可以去參與的，即是可以去因應他的國安法，我們要作某程度上的回應。啊，為什麼呢？因為呢，第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很多商家在美國， 是吧？ 最主要的商家，還有我們也都有很多，不知道多少萬啊美國公民在香港 幾萬啊？我想七至八萬啊！ 啊，有咁多萬啊！有咁多萬喺香港，所以咧，而個 啊，我哋有新朋友嚟啦， 係嘛？ 呢位係我認唔到佢嘅， 係哦呢、這個哦呢、這個就係 邊個嚟噶？ 呢個一定係手足 幾安啊？ 手足嚟噶呢個 幾安嚟嘅呢個幾安嚟 啊？無面。無面超人點啊？ 你係技安定係啊變形金剛？ 我係叮當啊！我叮當。 咁叮當係嘛 ？OK， 咁啊，睇下先。 我哋人才仔仔啊！ 哇，今日人才仔仔真係要拉， 咁啊要開翻個， 要拉， 記住開 watch party 要開， 要拉翻個位添啊！拉翻大啲個位先。咁我哋拉翻 上啲。咁我哋好英明嘅總統咧，就除咗回應中國啦嘅香港版國安法，佢都對呢、這個美國嘅社交媒體同埋呢個資訊平台咧，就去發出咗呢個 executive order 呢、這個頒布行政命令啦，就係、是、去話佢哋咧就干預呢、這個言論自由嘅。咁就啱啦，呢、這個呢一著出得好啊！我非常之欣賞。 命令啦，就係、 是、啊，哇，有啲 OK， 有啲聲。Anyway， 即係佢其實佢哋呢個事態已經好耐㗎啦。佢干預呢、這個網上嘅言論，其實呢個動作做咗好耐，好多年 嘅。其實佢嗰、那個我而家查唔得翻出嚟啊。佢點解突然之間阿 Trump？要咁整呢單嘢出嚟咧？ 你講呢個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呢單嘢啊，就係咧阿 Trump 出咗個 post 啊。 哦，Trump 死！ 阿 Trump 咧就出咗個 post。 Twitter 啊 ，Twitter。 佢嘅即係阿 Trump 係 Twitter 擁趸嚟噶嘛，乜嘢都 tweet 噶嘛。 咁佢 tweet 咗關於呢個，我哋陣間會講呢個話題嘅，亦都會嗰個Minnesota Minneapolis 嗰度咧嗰個黑警。導致警暴動嗰樣嘢啦， 導致有人死咗啦，有有人就係George Floyd 就係被捕，咁佢就係已經係被制服之下，但係就被警察Chauvin 去跪頸致死嘅， 係咯，我哋陣間再個細節啲講啦。咁最主要咧就阿 Trump 咧就出咗個 post 就話咧嗰班人搞。 搞啊 looting 啊啊，同埋噶嗰啲啊 burning structure 嗰啲班人咧， 係即係入侵人哋鋪頭啊，打爛嘢啊，去搶劫啊， 係唔啱咯。跟住咧係對嗰個 George Floyd 係冇 respect 咯， 係一個侮辱嚟嘅呢個死者係一個誒、你冇去 咁跟住咧，咁跟住咧佢又話 ，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ops。Thank you 咁樣咯，咁咧就 Twitter 咧就出咗個 warning 啦，就俾佢啦， 就禁咗佢言， 就冇禁佢言，一樣睇到嘅、 哦， 一樣睇到嘅，但係咧只係上邊有個標語就話俾佢知，你呢個咧係 violate 咗 Twitter's rule 咁樣咯。 點解？因為佢有 shooting 呢個字係咪？ 有可能同 shooting 有關。 咁啊，即係可能俾個黃牌佢。 係啊，俾個係嘛？即係好似YouTube 就變咗係黃標咯。即 係俾咗哦，係啊！呢個問題好耐㗎啦。其實咧，好多美國嘅網上嘅公司咧，佢哋get to a certain size 啦。佢以前入邊都有啦。 呢個第二次㗎啦，其實 咁 上一次咧，亦都 post 咗啊 ，post 咗一啲嘢嘅，就係 post 乜嘢咧？上一次啊，揾翻先啦。 我侵嘢。 阿昌爺，上一次咧就係講個 mailing ballot 嘅。 哦 ，OK。 嚇，咁佢咧就會話，個 mailing ballot 郵寄選票， 郵寄選票係唔安全嘅，佢反對噶嘛，郵寄選票噶嘛。 我覺得真係係啊，我有心選，如果唔係即係咩唔喺國內嘅話咧，我有心選就一定會係去嗰日先去噶啦。 係啊，跟住之後咧， 俾人做票噶嘛。 啊，跟住咧就俾 Twitter 咧又喺下邊加個標語咯 ，Get the fact about mail-in ballot。跟住之後就係啦，幾單嘢咁你。大佬，我哋嗰個總統咧，真係唔係人咁品噶嘛？ 咩啊？呢啲叫做咩老虎頭上釘蝨乸啊！呢啲叫做 你 中心頭上喺度釘 Twitter， 抵佢死啦！ 咁我哋咧，其實有跟開我哋咧，都知道咧，我哋對 Facebook 啊、YouTube 啊，都已經批評過好多次佢哋嗰啲點樣禁言法啦。 一定噶啦，佢一定會做噶啦。 點樣 control？ 點樣？ 佢就係擺明知道佢就係有呢、這個，佢就係太多用户，佢你哋即係我哋極之依賴佢咧。 點樣對啲言論？ 咁所以佢一定會，同埋佢哋太大勢力咧，就算我哋去追究嘅覆桌咧，已經咧嗰個時機過咗噶啦，佢已經造就咗佢想。做的效果，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可以 get away with it， 他们 they have been doing stuff like this for a good long time。 终于可以等到了，希望继续去插啲社交传媒啦，等因为插社交传媒变成我们有多些空间的，因为我们是我哋是言论自由的嘛，所以他们不应该因为他有一个平台，有在某些程度上咧，當然啦。如果譬如話，我宣布我聽日去喺邊度放炸彈咁樣咧，哇！咦，你個呀呢個報警靚喎 ，Cyrus。 佢有啲譬如話，即係 black and white 嘅，我要去邊度打劫？ 係啊，邊度打劫？咁邊度好明顯噶嘛？ 喂，想講講今日勁喎，而家有三十幾人睇緊喎。 係咩？哎呀，多謝 啊！多謝各位， 我有 watch 翻嚟睇啊！ 多謝各位支持，多謝各位支持。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大家好。 咁咧就跟住咧，仲有咧， 即刻成個醒曬， 即刻成個醒曬。就先咧，未講完啊，仲有一單咧，就係點解我中國喺香港整個港版國安法，我哋係可以喺法律上啊，我哋係有得去做某程度上嘅回應嘅。 OK， 因為咧喺即係佢哋。好記唔記得早幾年前咧，大陸咧嗰班口交部咧話中英聯合聲明咧係歷史文件，記唔記得啊？ 記得， 係啦。咁咧， 佢直頭話已經過咗期 expire 咗， 即係佢話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噶啦嘛。 歷史任務已經完成啊！琴日咧，阿華大媽咧，阿華大媽就翻嚟喎。讲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咧，嗰八个 paragraph 1137只字，系嘛？入边冇一只字系讲英国 在回歸之後是有責任去看香港的 OK 那呢我就要告訴他知啊大媽啊第五節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款第五節就有講 了少少 俾你 啊哎呀呀呀哎呀哈哈得㗎我吞得㗎啦我吞得 㗎咁呢佢就有講嘅香港的現行社會啊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遷途通訊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私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這個就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節的括弧五的咁即係，但係而家你個國安法一落嚟咧，你就已經抵觸咗 violate 咗，即係係嘛呢條啦嘛。 嗯哼， 我唔使講第二條啦，其實仲有一條嘅，係、嘛？ 國安法冇錯。 嚇，咁你國安法落嚟，你就抵觸咗呢樣嘢啦嘛。咁而家華大媽就要想講係嘛？話佢 冇抵觸， 冇抵觸，其實咧絕對係抵觸。 馬照跑，冇照跳咁樣。 你絕對都抵觸咗，咁絕對抵觸咗英國係咪？你當因為中英聯合聲明是一個 contract 嚟噶嘛，係、我係英國同香港人的一個承諾，同、中國的一個承諾，中英聯合、一個承諾、你要跟呢個承諾對呢班香港人噶嘛，咁而家唔係啦嘛，你抵觸咗你一個啊嗰、那個啊港版國安法一落嚟， 我諗最簡單就係咧香港由呢、這個英治時期都係行呢、這個普通法。咁但係大陸佢呢個國安法咧，就會係抵觸咗佢好多普通法，譬如話呢個公開審訊啊，佢係咪即係有一個公平公開嘅審訊呢樣嘢已經好大嘅抵觸， 已經可以話好大抵觸啦，係嘛？咁所以喺英國嗰方面咧，佢絕對有權。咁喺美國，喂？關你美國佬差事咩？係咪？但係唔係啦，因為你抵觸咗中英聯合聲明入面嘅承諾，我哋係冇信心去跟住將我哋嘅投資， 冇錯 係嘛，放喺 香港啦，係嘛？係係， 你個金融市場，你嘅嗰啲所有嘢，所以咧， 唔係啊， 仲有咩啊？ 唔係啊，你嗰個咧，我想講一講啦，就係、咧，你嗰個咧《香港關係法》咧。其實咧，你香港政府或者中國，你成日咁巴閉，又話呢、這個傷害唔到，個傷害美國多，所以栽中國噶嘛。咁你香港啊，低温開始咪同人哋講咯，我唔要啊，我唔要呢個香港關係法啊。點解我就唔要，我就唔要呢個香港關係法，係嘛？你俾我唔要咁樣，係咪先？咪得咯，你話你冇傷害啊嘛。 哇，大佬， 當初。 钱嚟嘅大佬啊，个香港关系法其实就系钱嚟， 唔系啊，其实咧你要讲翻个历史咧，就系1992年嗰阵时咧，香港嗰时差唔多要回归咧，就系、人心惶惶，个个都就揭开呢个移民潮咧，咁其实呢个系美国嗰阵时俾香港嘅一个信心一个恩赐嚟嘅，即系讲到明，如果你继续履行呢、這个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阿朱明，麻煩你要刪一刪個，要刪一刪聲。 你 mute 下， 要 mute 下，因為聽到啲風聲。 係， 可能 新年 可能 Jimmy 啊。 哦，嗰、那個唔係幾安嘅 ，sorry。 幾Jimmy 啊 ？Jimmy。咁咧， 幾安？ 冇面超人。 幾安？幾安？ 啊，咁继续，我哋 系啦，系啦，系啦。咁因为系咁样，所以美国想稳定香港人嘅人心，就系、其实系帮紧中国嘅嗰阵时系，佢就所以先俾呢个关系呢个香港法咧，就系话喂，俾翻你，即系如果你履行一国两制，我哋就当香港系另一系一个个体啦，就俾翻香港呢、這个即系主要两样嘢啦，一个就系关税啦，另一个就系嗰、那个高科技嘅输出，就唔影响嘅。咁但係你而家即係 當時即係嗰陣時係美國俾你噶嘛？呢個係美國內政嚟嘅，其實係美國私語俾你噶嘛？係咪？咁佢唯一嘅條件就係要履行一國兩制啫嘛，要履行中英聯合聲明啫嘛。咁而家你都冇履行到啦，你都冇盡到你嘅義務，咁你邊度有你嘅權利呢？即係呢個好簡單嘅邏輯嚟啫嘛。 呢個當初美國做呢樣嘢其實都好寬鬆嘅，只不過你履行翻你自己嗰個一國兩制。你話九七之後你人翻你頭先你送可以咁就得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有錢其實大家玩， 其實一路係啦，有錢大家玩，同埋你又要睇下兩邊係邊個執政啦，係咪先？你譬如話先前胡錦濤温家寶嘅時候，佢哋冇做得咁出面，佢哋冇做得咁出面，佢哋都係 aggressive 嘅，但係佢哋冇咁離譜，冇講到2025，冇講到一帶一路，即係冇威脅到美國，係咪啊？咁美國都可以嗌算啦，你做二哥，你超英趕美都有得你啦，超埋日本又如何？但係嗰陣時可能係民主黨執政啦，佢亦都係即係比較咩啦，比較寬鬆啦，係咪？但而家你共和黨嚟講，兼格撞正習近平做得咁出面嚟講咧，咁就要做嘢咯。 所以而家就變咗你呢個一落嚟，佢哋一路咧就想喺輿論嗰度咧就想批評美國啊嘛，係嘛？佢哋仲有啲片咧，仲有啲 TikTok 片咧。在度笑我哋噶嘛，笑我哋美國噶嘛，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佢哋就應該咧， 有咩片咧？我睇咗，我唔記得咗好多啊。 係啊，好多啊，即係好多片都喺度笑我哋美國佢啊，去干預呢樣嘢咯， 係咪？ 同埋佢哋一路都會話都會話美國係冇呢個能力啊， 好衰啊 TikTok 嗰啲片。 我 翻嚟啦，翻嚟啦！ 嗰度計咗落佢度拍， 我翻嚟啦。 O K， 咁去美港中心嗰度。 誒，翻嚟啦！ 頭先短暫嘅時間和你斷線，今日 唔係短暫嘅時間和你被國家認證嚇。 唔係今日太多人睇啦，所以就冧咗 server 嚇。 唔係啊，同埋咧，唔係啊，我頭先一路都冇事噶，我一講 TikTok 佢就賴嘢啦。 係啊，頭先你嗰下咧特登噶，你陰嗰啲啊，偷聽啲人有 係咩嚇？嗱、即係大家咧就快啲擺啲廣告落嚟啦，因為咧我哋係完全係入到大灣區嘅， 我哋國家認證嘅， 國家認證嘅、 記得咧雲達印刷是香港人的印刷 ，OK？ 係係啊，支持美港天下就支持你自己， 係嘛？所以咧， 不翻牆很難啊！ 不翻牆很難啊，係嘛？真係。